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7集。驴志， 听说这兰州啊，他母亲当年也是端州一绝，沈巍可是抵了半个王府才抱得美人归，他能生得不好看吗？ 席间笑声错落，都明里暗里的把目光往沈泽川面上瞟，就连风泉也咂嘴感叹， 这位爷若是投了女胎， 那还有花家女什么事儿呢？ 一群纨绔心照不宣的哈哈大笑，萧迟也余光见沈泽川半垂着头，看不出喜怒。这人的后颈笼在侧旁的琉璃昏光里，像织玉一般延伸到了衣领下，仿佛揉一把就能品出销魂的滋味来，正毫无招架之力地等着人上手。他侧容的轮廓流畅漂亮，那鼻梁的弧度是生得真好，眼角最要命勾人心痒的东西全搁在里边了，随着上挑而笑意隐约。萧迟也再看一眼，沈泽川还真在笑。 认错了人吗？ 沈泽川眼眸斜向萧迟也， 刮目相看。 萧迟也收回目光，沈泽川抬眸对席间诸位乖顺地笑了笑， 中人之姿，各位抬爱了。 见他这般听话，那还端着的都松了懈，话讲得越发不堪入耳。 近来东街上不是兴起一种新把戏吗？叫耍杯子，把那上好的佳酿用金杯盛了，搁在美人的香驴里，传吃着玩。哎，殿下，玩过吗？ 佳酿有了，找不着美人啊。 这不正做了一位吗？ 西红轩轻薄的示意。沈泽川跟他一直像是素不相识，这会儿也只是勉强一笑。 我哪配美人呢？诸位要是真想玩，今夜我请诸位去楼里玩个痛快。 沈泽川到底有花家保着，别的人见状也不敢说得太过，唯独西红轩像是跟他八字不合，闹得越发难看。近来听闻西固安在太后跟前失了宠，如今都当西红轩是借着沈泽川为哥哥撒气。沈泽川正欲开口，忽听边上的萧迟也说， 别人玩过的把戏怎么能给楚王殿下玩？这吃血耍杯子早800年的东西了，南边的娼妓也不兴这个，不如换种玩法。西二少，脱了你的鞋咱们拿出去当船耍。 席间轰然大笑。西红轩肥胖，脚也比常人大许多，平素没人敢提，不想竟让萧迟也拿出来开涮。西红轩顺坡打滚，豪爽地抬了脚， 那也成啊，来人给你西二爷脱鞋。 李建恒见状乐了起来，笑骂了几声。沈泽川也没料得萧迟也会解围，他与西红轩本就是走一场戏，此时又望向萧迟也。萧迟也没理他，拿筷子自己吃了点东西。那小太监风泉坐了片刻，看菜上的差不多了， 玩儿是诸位爷们的事儿，今夜啊我就给大家再添道菜好了。 他说着拍拍手，底下早准备好的伙计们赶忙进来上菜。然而这道菜却是匹小活驴， 人间佳肴就数着驴肉最好，诸位爷吃过驴志吗？ 席间喧声渐至，都看着中间的驴。 什么驴志？ 伙计们倒了土在地上，手脚麻利地围了个小土田，他们把驴子赶到土上，将四蹄埋进了土里，让驴子腹部贴着土，又给驴子盖上了后续被。 诸位爷且看好了。 伙计半蹲着身接过瓢，舀着才出锅的沸汤尽数倒上去，边上打下手的按着被子，从嚎声哀叫的驴子头顶抹下去， 那驴毛活生生的被浇落了。可是这还没完，那倒沸汤的伙计割了瓢，又从这火驴身上剜着肉，肉盛盘里，炉边的人就地现烤，烤完了再挨个传给满座。驴子越叫越惨，连楼下的人都惊动了。李建恒面色发白，看着这驴肉。 哎呀，冯公公，这道菜也太伤了。 殿下不妨先尝尝看，这驴肉啊，浸着沸汤剜下来，最鲜美不过。吃就要吃这口鲜。这道驴豸啊，更是有寓意的，好比这人要落入了他人之手，就得听凭任之。主子让他跪，他就得跪；主子让他哭，他就得哭。主子要是盯上他的皮肉啊，他也得这么由着人剜。 风泉意有所指。沈泽川这个境地就像这驴子，他看着那血染续背躺到土里腥味直窜，就像是看见了五年前的几幕，还有五年前的自己。 嗯，味道好。 西红轩吃了几片，像是不解其中意，只管大呼过瘾。沈泽川的筷子一直没动，萧池野的也没碰这肉。李建恒听着这话不对劲，忐忑地说， 实在有伤阴德，撤了。 哎，且慢，沈公子，这道菜是我义父特意嘱托的，你怎么不吃呢？ 风泉终于看向沈泽川，潘如贵是他干爷爷，这么一缕几雷还真算他干爹，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，竟能这么快得了潘如贵的宠信，顶掉了小福子的差，还能得了几雷的青眼。几雷杀沈泽川不得，如今人落在自己手底下又动不了，今夜想出这等下作的办法羞辱沈泽川，是在明说他们之间的过节完不了。沈泽川捡起了筷子， 我…… 沈泽川话还未完，旁边的椅子猛地被推开，萧池也起身，拿着盛驴肉的碟对着风泉的方向咣当地扔地上。李建恒连忙起身， 策安。 萧池也盯着风泉，风泉要替几雷羞辱谁他管不着，但是他萧池也今时今日也是这囚中兽，与这驴子没差别，这巴掌也打在他脸上，抽得他生疼。风泉不解地看着他， 不合总督的意吗？ 萧池也腰侧的狼力刀柄压在拇指下，他拔刀时满座尖叫四起，却看他手起刀落，驴子已然斩首毙命。哀嚎声停了，血渗出土，躺在地上红艳艳的，旁人连大气都不敢出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萧池也背着昏光，把刀锋在桌布上擦干净，才吊儿郎当的回身对在座人笑道， 诸位继续啊。 李建恒盯着他的刀柔声说， 策安，策安，收起来吧。 萧池也收刀入鞘，看了眼风泉，抬脚提过来把椅子，大马金刀的坐中间， 一并烤了，今夜我就在这儿看着风公公吃。 风泉最后叫人抬上轿子，走得匆忙。李建恒喝了点酒，对着萧池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， 策安，我是真没想着这回事儿，谁知道这燕贼这么不是东西。咱们是兄弟，你可别为这事儿坏了我们的情谊啊。 萧池也扯了扯嘴角， 亲疏有别我知道，你先走吧。 李建恒扯着他袖子还要说，萧池也直接让陈阳把李建恒塞轿子里去了。 送楚王回去，我自己走。 陈阳看他面色不愉，绝不废话，上马跟着楚王的轿子走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评论分享哟。